声与否，他也在街角里望向天与等待，静坐似那山海，眼里哭笑分不开，自破晓方会远走开。每当月圆便见他月影一上，散发住是明月游天上，独自对答轻击掌，因他是当朗月重圆便再聚，仍坚信着他始终有一夜，遥遥在大月来赴约。